受空冤的人家，所以若是我的不生为人啊，是一件好庆幸的事，所以为人生难得，就今已得。那么既然得人生，未必能够闻佛法喎，但现在我哋得到人生咧，咁啊亦都能够闻法啦，所以佛法难闻，亦都今已闻啊。所以后边嗰两句咧，我话此生不向今生道啊，咁啊更向何生道此生啦。所以有一类人咧，佢就喜欢做翻一个人啊，所以话傲人就喜欢做人。修人呢就是修一种法啊，能够得到这个人生的，那么他就傲人，他喜欢做人。那么喜欢做人啊，他就要修啊这个做人之法啊，希望做回一个人呢不要堕落啦，那么他就修人。那么我现身的以为说法啦，那么观音菩萨呢就现这个人生，就为他说法。咁啊，所说当然咧就五界啊，以共咧系持。咁啊，如果坚持五界十善咧，就保证啊可以得翻呢个人生。佢话令其成就得翻呢个人生，若是进一步佢能够发心、学法、闻佛法、依法修行，切不定咧可以一生成佛，得到出世解脱啊！咁亦都系此一类众生咧，佢喜欢做人嗰种嘅道理。咁啊，若诸嘅非人嘅有形嘅无形啊，有想就无想，我到其量，我于彼时嘅皆如其身，以为说法就令其成就。此一段经文咧，就系言呢个非人身。个若诸非人嗱，除咗天以共人之外咧。咁啊，其他都叫做非人啊，鬼亦都非人啦，咪畜生亦都唔系人咧，都系叫做非人。佢有形，好似嗰啲萤火虫、嗰啲放光虫，以及嗰啲蠏蛛啊，以及嗰啲蜻蜓啊，咁啊，佢嗰啲光咧系特别显眼嘅，咁啊叫做有形。咁啊，无形咧就系空散消沉啊。就是这个虚空神，就是我们都是眼所对的虚空，觉得空空荡荡的境界又很难以捉摸，你也不知道什么颜色的，那么叫做空散消沉，就属于这个虚空神，那么叫做无形。那么有想呢，如同那些鬼神精灵，他的思想特别的敏捷，所以我们都是形容有些人这个头脑敏捷的呢，我都叫佢做鬼灵精，咁啊就属于佢哋有想。咁啊无想咧，就好似呢个精神嘅化为金石土木，属于佢哋无想啊。咁啊佢拗造奇论，佢咧希望啊能够道脱佢自己本身嗰一类，等于话佢对于佢自己本身嗰一类啊，佢就唔中意啦。所以话我以彼此。都皆現其身啊，或者現呢個有形身、無形身、有想身、無想身，就以為施法嗱，咁啊此一類非人，就係屬於鬼，或者咧係畜啊，咁啊所以觀音菩薩都係為佢説法咧，教佢要歸依三寶啊，要教佢咧對呢個三寶嘅實德實能咧。要坚信，唔好疑惑，同时都教佢受持呢个五戒，所以得翻呢个人道身啊，或者得翻呢天身，唔会再做呢个非人嘅鬼畜之一类，个令其成就嘅四名嘅妙证，三十二应入国土身，皆加门文分文修，无作妙令啊！是自在成就，咁啊，此一段经文咧，就系明三十二应嘅第三科，结明功由三门，就系说明咧呢个三十二应嘅妙用咧，呢种功能啊，系由于呢个文分文修金刚三门，咁啊成就咧无上菩提， 咁啊，先至重啟起用啊，有史嘅三十二個字名，廟正啊係三十二應，咁啊菩薩咪正呢個清淨妙法身，非是冇形相啊，但係能夠現一切身，所謂非身如身啊，就有呢個三十二應，因為既有三十種，所以應身。現身咧，亦有三十二應。咁啊，因為非身現身，不可思議。咁啊，叫做妙證啊。就説明菩薩雖然現一切身，但係不為其同類所染啊，冇其類嗰種嘅煩惱，冇其類嘅痛苦習氣啊，好似蓮花出污泥而不染一樣。咁就名為叫做證。咁个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名之叫做妙啊！嗱，又发生名为佢嘅妙证咧，因为任物随缘，所以有呢个三十二应，就系从呢个发生起呢个应身，咁啊加上四圣六凡啊，咁啊一共系有三十二应，佢入普身，嗱若是现菩萨身。他们入这个实报土啊，若是说现二成身就入方便土，若是说现六凡身呢就入这个同居土，那么他们入诸国土度众生，就加以三昧闻分的闻修啊，那么三昧他们闻分闻修金刚三昧，那么此的三昧通于贯行相似甚正究竟，咁啊现在始终咧，乃系究竟正德，此个文分文修金刚三昧。咁啊由于究竟正德此个文分文修金刚三昧，断尽五住烦恼二种生死，成就法身般若解脱，所以能够重启啊起呢个三十二种咧不。可思議的妙用，咁啊説明啊，剛才上嚟一大段文，觀音菩薩嘅三十二應，普門住業，應如何身得道者，即現何身而為説法，都係由此嘅三昧嘅功能，我話皆以三昧就聞分聞修，佢無作妙力就自在成就啊！就说明此个三十二应嘅大用系出于自然任运成就啊，所谓得之于心，系应之于手，系不落之量，系不落分别啊，故话自在而得以成就。就世尊，我复以此文分嘅文修金刚三昧，就无作妙力。就與諸十方三十六道一切眾生同悲仰故，就令諸眾生於我身心就獲得四種無畏功德。咁啊，此一段經文就係從由正起用嘅第二波，名為咧明十四無畏，就文中嘅眾生啊，咁啊有十四種嘅部位。咁如果有呢十四种部位嘅人啊，即系任何之一种咧，你若能够持菩萨嘅圣号供养菩萨啦，咁啊就于呢个部位之中咧，免离部位而得到安乐。咁啊，此名十四无畏分为三科，现在总初科叫总名大用所起，就系、是、一种啊。说这个思无畏的力量都是由这个文分文修啊金刚三昧力而起的。我说世尊，我复以此文分文修金刚三昧无作妙力，我就是观音菩萨自述，那么复以这个再用此文分文修金刚三昧文分文修，就即是咧，系反文文自性啊！咁啊，由反文自性之故，嗱外 就不隨呢個陰精轉，內咧係離開呢個耳根啊。所謂直照照直，能除盡一切煩惱，復本真源。咁啊，清淨本源係圓照佛界，就係結明菩薩修正之功，由熱斷煩惱，得以金剛三昧。咁啊，依此金剛三昧而起大用。咁啊，呢種大用咧係出自天然啊，係不假造作，所以叫做無作妙力。係已知十方三世六道一切眾生同悲仰故。咁啊，觀音菩薩講啊，佢話我與呢個十方三世六道一切嘅眾生咧，同一個悲仰啊，悲就係眾生迷本淨心而流轉生死。咁啊，菩薩見眾生受呢個生死苦流轉生死啊，所以念之就悯之啦。咁啊，佢就悲。嗱，咁啊，仰咧就係眾生仰菩薩嘅大雄大力、大慈大悲啊，所以哀求悯念。咁啊，菩薩仰眾生皆有佛性將，皆可成佛，所以起個大慈大悲心而度脱之，所以佢就同一個悲仰。嗰個令諸眾生依我身心獲十四種無畏功德啊！嗱，依我身心咧，身就係菩薩嘅清淨妙色身，嗱，心就係菩薩所起嘅大慈悲心。咁啊，眾生若果有苦難而仰求菩薩，咁啊，聽菩薩名啊，或者禮拜菩薩。咁啊，菩薩就以呢個大慈悲心，冥冥之中啊，咁啊救扶此一類眾生啊，令佢得到十四種咁無畏功德。嗱，咁啊下文有關所謂水啊、火啊、鬼啊、賊啊，呢個種種難咧，都係屬於部位嘅。咁若是話聽念菩薩嘅聖號啊，得到無畏安樂。以共咧系解脱，咁啊一者就由我不自观音而观观者，不令俾十方苦恼众生观其音声，系即得解脱。此就名十四无畏嘅第二科，名为叫做别名思无畏相，即系别别发挥显明。咁啊，观音菩萨呢个布施呢个无畏之相啊。咁又分為五科，現在初一科總名就脫苦無畏。嗱，凡係逼迫我哋嘅身心，令我哋身心唔得自在嘅，咁啊通名為叫做苦。嗱，咁啊一切眾生啊都有一個共同嘅意念啊，就係、是、想嚟呢個種種嘅逼迫之苦。咁如果你想遠離呢個痛苦逼迫啊，咁就清念菩薩名，就可以離於呢個眾苦啦。所以《悲花經》裏邊講，嗰個菩薩發願啊，咁啊，我行菩薩道時，佢若有無量眾生受之苦惱，稱我名號，不脫苦者啊，我世就不成正覺。咁啊，當時寶座佛果。我話你有大慈悲，所以號以為觀世音啊，咁啊屬於菩薩嘅本願啊，就係、是、願度一切眾生苦。所以凡係有痛苦逼迫嘅眾生，只要一心稱念觀世音菩薩名，咁啊菩薩就會沉靜嘅救苦啊，免恐怖而成呢個吉祥。咁啊一者就係十四種無畏。个第一种咁佢哋一者，佢由我就不自观音，以观观者，此就名菩萨。咁啊，自己脱咗呢个无畏，所以能够施众生无畏啊。咁啊，好似一个人，佢话善于游泳，然后先至咧可以入水嗰度救人。咁如果呢个人唔会游泳啊？咁啊，點可以入水救人呢？ 所以《在维摩经》里面讲啊，佢话身未解惑，而能解他惑者咧，就无有是处啊。又话若自己解惑，能解他惑咧，就方有是处。所以不论天文智利或者菩萨发心利他，咁主要首先咧就要以自修为本，即系话要自利先要成就。好似一个贫穷人，咁啊佢屋企所谓身无长物啊，咁啊我哋点可以行呢个布施咧？嗱，若是话我哋自己自利修学有效啦，有咗呢个自度嘅本钱，先至可以利他啦。就好似一个人经营买卖啊，得大了富，咁然后佢先至可以啊，去将嗰啲钱财去帮人、去救人咧。所以大智度论讲，咁啊若欲利人，就先要自利啊。咁啊若欲自利，欲利人者咧，就无有是处。不现在呢个文中话，由我不自观音，咁啊说明观音菩萨咧，咁啊个先天就自利啊，因为一切众生对于呢个好嘅音声，咁啊肯定啊生个爱心啦，嗰啲唔好听嘅说话咧，佢听到一定咧生个嗔恨，咁啊音声本如幻啊，佢对于呢个好丑嘅音声咧，则系真实而起呢个亲爱啊，咁啊属于呢个如痴，于呢个音声中起贪嗔痴为音声所转，咁就叫做自观音，即系随呢个音声转啊，自己咧随呢个音声转，咁佢就自观音。咁啊，现在观音菩萨观音声而幻，咁啊不随呢个音声所转啊。咁就其实不自观音啊，话自己修得有功，唔随呢个音声所转，观音声而幻，咁就叫不自观音啦。咁啊，说明观音菩萨就自利成就咯。佢话以观就观者，佢以呢个妙观察智观闻音声呢个闻声，咁啊，即是咧就反闻自性啊。咁啊，观走烦恼消灭，所以能够不言超越啊，世出世间获以自性，咁啊自成就，咁啊亦都能利人。佢话令彼十方苦恼众生观其音声，就即得解脱。嗱，始终个文咧略咗一句啊，清我名号，即系话令彼十方苦恼众生。要清我名号啊，咁样菩萨的孤情音声即得解脱，所以就十方苦恼众生之下有句咧，清我名号啊，先至成就机感。咁啊，若是我哋唔清呢个菩萨名，咁啊，当然就唔成机感啊，菩萨亦都无以能应啊。咁啊，例如，我哋请一个人帮手做事，我哋总要叫一声人咧，啊姓陈或者姓李嘅就乜乜名啊，咁你叫人一声，咁啊对方有反应啦，啊咁你先至说出啊某某人啊，我有件咁嘅事啊，啊我啊力量做唔到，请你帮帮忙，啊咁啊对方先至可以咧，咁啊发心嚟帮下你啊嘛，咁啊如果你对方嘅名你都唔称呼一句啊。咁啊，对方点知你叫边个？咁啊，亦都唔知道咧，你系叫佢噃，所以就唔成呢个机感啊。对方就冇法子帮你啦。嗱，咁我哋现在求菩萨为自己解灾解难啊，亦复如是啊。我哋首先咧就要念菩萨名，然后先至成就呢个机感。如果唔称念菩萨名啦，咁就不成机感，菩萨咧就无以应啊。所以普门品佛答无尽菩萨，咁啊若有无量八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 他问观世音菩萨啦，他一心清明。嗱，咁啊呢四个字最重要啦，唔单话清明啊，你仲要一心啊。等于话我哋叫人帮手事做嘢咧，你唔单要称呼佢啊，你仲要客客气气，要礼貌啊，你唔能够欺喝看啊。如果你欺喝看咧，冇礼貌啊，唔诚恳啊，你即使叫人，对方都未必帮你啊。何况我真正有呢个灾难之时，我哋一心求菩萨呢，若是你唔一心啊，咁啊当然亦都唔成就呢个基感啊。所以我哋清还要一心，要恳切，亦都等于话我哋念观音菩萨啊，是否得到感应啊？菩萨是否加被呢？这个关键都不是在于清明啊，这个关键在于清明重要一心啊。所以很多人说，为什么我们观音菩萨好像不灵咁样呢？啊，咁啊呢个唔灵就唔关菩萨事啊，系你自己呢，究竟系唔系一心清明？嗱，咁如果我哋念菩萨名啊，真系一心去念咧，咁就观世音菩萨即时。嗱，呢个即时嘅两个字咧，亦都好重要啊。等于话你一心清明嘅同时，不分先后，如果你清明真系心啊，就系嗰个时候。同时啊，咁啊，观音菩萨就寻声救苦啊，佢话观其音声就皆得解脱啊，我可以说明啦。咁啊，讲经咧，其实就唔系好难，但系咧，嗰啲经文里边啲文字咧，你一定咧要领会啊，呢个一心同呢个即时都好重要。你唔一心就唔即时啦，若是你一心咧，同时。真的不分先后啊，好似啊你想睇电视啊，一扭就即刻有架电视啊，同时你个手一动，嗰处嗰啲公仔就出嚟。咁啊呢啲就叫做感应啊，我哋一扭就系、是、一心清明啊，嗰啲画面即刻出现咧，就系、是、菩萨感应啊。咁啊，所以又话若是清菩萨明而一心嘅。跌入大火就火不能烧啊，入于大海海不能漂啊，足正始终在呢个众生意志之下，应该有一句啊，清我名号，然后先至成就呢个基感，故啊令彼十方苦恼众生清我名号，咁啊菩萨就观其音声。即得解脱，咁啊，此两句经文咧，就系、是、有两种嘅意思啦。第一，咁啊，我哋清菩萨名之时，咁啊，一心就观自音声啊，心不散乱，咁啊，机感就敏捷，咁啊，菩萨认知咧，亦都快啊，所以令你即得解脱。嗱，咁啊，第二观。就是菩萨的大悲光啊，同埋众生一心称菩萨名，菩萨以大悲光照之，令佢即时得到解脱众苦。我话观其音声就即得解脱。第二者就知见船服，佢令诸众生切入大火，火不能烧。三者就观其船服，令诸众生大水所漂，水不能力。四者断灭妄想，心杀害，就令诸众生入诸鬼国，鬼不能害。五者分闻就成闻六根消伏，同于声听啊，就能令众生临当被害都断断坏，使其精窝犹如割水，佢亦如吹光，性无摇动啊。个六者就闻分精明，明遍法界，得之幽默，性不能存，能令众生若叉罗叉。偷盘查鬼及其者负担罗等虽近其旁目不能视七者阴静消观听反入离诸尘网能令众生暗系枷锁锁不能着 十八者滅陰元文，天生磁力，能令眾生經過險道，賊不能劫。咁啊，此一大段經文就係別名師母慧相嘅第二科，名為叫做七難無畏啊，就係文中嘅水啊、火啊、鬼啊、賊啊，咁啊種種嘅難咧，一共就係有七種。嗱，咁啊，眾生如果遇到啊，即係不幸啊，遇到呢個種種難之時，咁啊，我哋要一心清念菩薩名啊，咁啊，菩薩咧就尋聲救苦，咁啊，布施我哋呢個無畏啊，令我哋即時得到解脱，因為此種嘅諸難都係由於眾生宿業所感啊。咁啊，往昔我哋專一侵略、欺凌、恐嚇眾生，尤是作此種嘅惡業咧，所以就要受呢個水火鬼賊等嘅七難，係屬於呢個罪有應得。不如果我哋想滅此個諸罪業啊，就要自心清念菩薩名號。咁啊，雖然是罪有應得啦，是自己宿生罪孽啦，但是亦都能夠消除定業啦。念一句觀音菩薩正號，你一心肯切去念，咁就保證咧係轉禍成祥。呢啲完全咧係由觀音菩薩啦大威德神力之所加備。各位二者。咁啊，即系十四种无畏嘅第二种，佢话知见嘅船舶就具足咧，应该话由我知见船舶，咁啊向下嘅经文咧都系如是咧，要加多呢个由我两个字。佢话由我知见船舶，咁就由菩萨啦修正有功，咁啊内火熄灭。咁啊，得到清涼自在啊，所以就能夠加倍令呢個眾生入大火之時，唔俾呢個大火所燒。佢話知見船舶知就屬於呢個耳根啊，見係屬於呢個眼根。嗱，咁啊，六根中嘅眼根同耳根咧係屬火啊。咁啊，眾生眾情放日。眼同埋耳系圆景咧，咁啊起嗰啲内火嚟嘅自己焚烧，咁啊菩萨从文思修，同埋一根既反而就六根成解脱啦，咁啊全服一心，唯一真如妙性，得到大自在，解脱清凉，咁啊佢就知见善福，我话令诸众生。嗱，亦都應該去足話個令諸眾生稱我名號，咁啊一定呢、這個有災難嘅眾生啊，你要肯切一心稱念觀世音菩薩嘅名號，咁啊先至切入大火，就火不能燒啊！因為我哋嗰啲人有好多嗰啲冤家，或者為呢個冤家所害啊！将我哋推落呢个大火跟住，咁啊肯定烧死啦。嗱，咁啊若是我哋在此危难之时，我哋真能一心恳切，咁啊念菩萨名啊，咁啊成就呢个机咯。所以菩萨就应知啊，咁啊成为佢嘅感，就火不能烧啊。嗰啲火咧就唔能夠燒死呢一個人，咁啊點解會如此呢？就係、是、由於菩薩啦，佢呢個內火已經係熄滅，得到解脱清涼，所以眾生啊，以為火所燒之時，佢一心清念菩薩正號嘅名字啊，咁啊已經在呢個菩薩嘅大清涼境界之中。所以落火之時就唔俾呢個火燒到啊，好似在呢個清涼池一樣。所以普門品裏邊講，佢話假之輕害業，佢推落大火坑啊， 个连比观音力个火坑变成池啊。嗱，咁啊呢个变成池咧，咁啊从前咪有人讲啊，佢话如果咧，咁啊呢个火坑你推落去，咁啊俾火烧死啦。咁啊现在连观音菩萨力量嘅火坑变成池，咁岂不是咪浸死？咁所以咁样解咧，佢就曲解啊。所以个火坑就焚烧咧，现在以观音菩萨嘅清凉境界。将佢呢个火坑变成咧一个清凉池啊，即系一个清凉嘅境地。咁啊，既然火坑都变成个清凉境地啦，咁你呢个念观音菩萨嘅人啊，咁啊到呢个清凉境地嗰处，咁啊仲边处俾佢啲火烧到咧？咁啊，完全都系清凉嘅境界啦。咁呢啲就属于念观音菩萨啦。咁啊，所得一種咧，咁無所不為。咁啊，三者就觀聽全福。三咧就十四無畏中嘅第三。咁啊，觀聽就全福，聽就屬於呢個耳根啊。嗱，咁啊，耳就屬於水。咁啊，現在菩薩以呢個妙觀察之觀呢個聽聞性啊，愛係忘於呢個精神。咁啊，全服呢个颠倒文机，反文字性啊！咁啊，佢观九回复一真如性，登呢个涅槃山，所以能够啊令诸众生嗱，咁啊亦系有一句咧清我名号啊，个大水所漂就水不能力啊！咁啊，在呢个普门品里边讲，佢话或漂流巨海。龙鱼的诸鬼难啊，就连比观音力的波浪不能没，咁就念呢个水难。个四者就断灭妄想，个心无杀害啊。四者十四无畏中个第四种，佢就心无就杀害。嗱，妄想就系属于呢个意根同埋呢个意识。咁啊，呢个妄想就如同呢个鬼啊！咁啊，众生无量劫来就为呢个妄想鬼所害。咁啊，现在菩萨修正有功，咁啊断尽呢个妄想鬼啊，得到呢个无缘大慈，永远断咗呢个杀心啦，所以能够令诸众生嗱，咁啊仍然有一句咧清我名号啊！咁啊，入诸鬼国就鬼不能害，就系由于菩萨威德所感，所行者听念菩萨名，而又一心恳切啊，咁啊，嗰啲鬼都唔能够接近你啊，何况佢能够加害你呢？因为你念菩萨嘅圣号，你就系菩萨嘅弟子啊，念菩萨嘅圣号。你就是个大善人，所以那恶鬼呢就冇法子害你，因为你念菩萨正好啊，有好多嗰啲善神保护你啊，嗰啲恶鬼又点样害你呢？只是由于菩萨无量劫以来，舍身以肉酬劳啊，救济众生，舍己从人，损身利物。咁啊，虽有恶鬼啊，见到呢个清菩萨名嘅行者咧，佢拥护都尚且来不及啊，佢点会加害呢个念菩萨名嘅人呢？嗱，咁所以我哋咧，如果认真嚟讲咧，其实我哋前后左右啊，咁啊都有好多鬼神嘅，咁啊只不过咧彼此咧不侵犯。咁如果咧，我哋虽然睇唔到佢，其实佢就喺我哋嘅左右前后，彼此另外一个世界，绝不侵犯。咁但系如果我哋作恶啊，咁佢睇到佢都唔中意啊。但系如果我哋时时念佛，时时拜佛啦，咁啊自己用功，所谓自己修养啊，咁你前后左右嗰啲鬼呢？唔好话善鬼， 固然佢唔会害你啦。咁就算前后左右啲恶鬼啊，真系恶到碌大你眼啊！因为你行善，你诵经拜佛啊，嗰啲恶鬼都唔敢害你嘅。所以我哋就唔需要怕鬼啊！啊，只要我哋心平正直啊，与道相应咧，嗰啲恶鬼都会变成善鬼啊！佢边处会害你呢？所以我哋就唔使怕鬼啊！我哋就时时刻刻咧，在呢个菩萨个包围保护之下，我哋嗰啲鬼咧，诶都要咧尊敬自己，只要自己道心坚固嘅话，我话五者就分问成问，咁啊五者咧就十四无畏中嘅第五，佢就分问成问啊，就系以呢个文体分于呢个文用啊。令生灭的文用啊，亦都成为呢个不生不灭的文体。我话分文就成文，咁啊文体就系不生灭，文用就系生灭啊。咁啊众生迷此国，以成妄国。咁啊现在就以呢个此国嚟到分妄国啊，以呢个妄国咧，亦都成为呢个此国。咁你就叫分文成物，个六根就消复，嗱文根个烦恼断，回复呢个一真如性之时，咁啊其他诸根嘅烦恼咧，亦都同时得到解脱，回归一性，咁啊个六根就消复，个同于嘅声听啊，咁啊其余个五根。亦都同于文音声呢个文性一样，咁啊归于呢个一真如性，即系等于话咧，我哋反文自性归于一心，其他个五根咧，咁啊亦都同时啊消灭佢自己个烦恼，而归于呢个一真如性，咁啊可以始终个分文成文咧。亦都可以话分之成见，就分常成常等。佢话能令众生嗱，咁啊仍然有一句清我名号啊，啊临当被害，刀自断坏，使其干涡的柔而割水，咁啊逆而吹光，都性无摇动啊。嗱，咁啊风就如同呢个冰涡。日光就譬如青莲菩萨名号的行者，咁啊风不能吹坏日月，咁就譬如呢个冰窝啊不能坏呢个青菩萨名号的行者。咁啊六者就分文精明，就明天法界。嗱六者咧就十四思无畏中个第六种，咁啊佢就六者。个分文的正文，咁啊菩萨咧反文自性，咁啊叫做分文。咁啊众生嘅文性咧就啱啱相反喎，佢就唔反文自性啊，佢就攀缘呢个阴性，咁啊习有烦恼就成为呢个黑暗嘅如痴啦。咁啊现在菩萨反文自性，纯一止观精心，烦恼脱落。法本明耀，耀性法明啊，能够照耀古今，即是上文所谓十方圆明。佢话明遍法界，就以呢个大圆镜之啊，明照法界，唯一大光明状，进法界都系菩萨光明所照之处。咁啊，既然进法界。都是菩萨的大光明所照之处啦，我话则诸幽暗啊，呢啲咁嘅黑暗嘅鬼怪咧，就性不能存，呢啲黑暗之性啊，咁啊点样可以存在呢？因此就能令众生嗱，仍然有一句咧，清我名号。咁啊，由于众生一心清我名号之故啊，嗰啲弱差。罗刹、偷盘茶鬼和这个皮舍姐、富丹罗等啊，他说虽近其旁都目不能视啊。那若刹即是结石鬼，罗刹呢就叫做可畏鬼啊。 那溝盤茶叫做瓮形鬼，可能你的身形呢咁啊矮矮肥肥啊，好似一个瓮一样咁啊瓮形鬼。那皮姐姐叫做淡精气鬼啊，负担狼就叫做臭恶鬼等呢，就说明鬼类好多都不能尽述啦。咁啊现就话虽近其旁都目不能视啊，因为众生称菩萨，咁啊都在菩萨呢个大光明之中。嗱，咁啊鬼咧就最黑暗噶喎，佢日月都尚且畏惧啊，何况菩萨嘅威光咧？所以嗰啲恶鬼啊，系都唔敢睇，何况佢就加害呢一个人咧，当然就无可能。嗱，咁啊，从前咪有一个夜行人啊，咁啊，佢就俾只鬼咧，咁啊捉咗去啦，咁啊呢个鬼咧。就背住佢嚟走，咁啊呢个人啊见到呢个鬼啊，佢呢个前身咧就雪白，但系后身就极黑啊，咁佢就问啦：点解你咁咧？咁啊嗰啲鬼咧就讲啊，佢话我哋最怕太阳，所以我哋恒常就背住呢个日而走，所以就后黑就前白啊。咁啊呢个人咧就懂啦，咁啊佢有个机会咧。咁佢就同走啊，佢就向住呢个日呢方面嚟走，咁啊结果个鬼呢捉佢唔到，就俾佢走甩咗。所以后来佢就说咗首偈啊，佢话多闻就第一方啊，佢话请问就系第一步，即系我哋学佛嘅人呢就要多闻，我哋学佛嘅人呢就要请问啊，咁啊等于话呢佢哋就俾鬼捉。咁如果佢唔係多問，唔係請問一下咧，佢就唔知得呢一種方法啦，可以遠離呢個鬼。因此佢就話多問係第一方啊，請問係第一步。佢話欲念羅刹那，你就背陰向太陽，因為妄想陰暗啊，我哋回光返照，即時向太陽。所以念觀音菩薩嘅人，既然在觀音菩薩啦。这个大光明状保护之下，咁所有嗰啲恶鬼啦，嗰啲黑暗个鬼啊，佢连接近都冇办法，佢又何况可以啊害我哋呢个念观音菩萨名嘅人呢？嗱，咁所以始终啊十四无畏啊，冇任何一种，咁其中最重要而漏咗噶。就是一句呢清菩萨名啊，即是话呢要清菩萨的名号，要清我名号，咁啊然后先至成感应啊。嗱，好似一个钟，佢虽然佢本来就有音声啦，咁啊佛堂就好多钟啦，咁啊但系呢你要敲佢先至有反应啊。嗱，但系你敲之时你都唔好乱敲啊，你要敲得。柔和不轻不重，佢就好自然咧发出个音声。你唔敲咧就冇音声嘅。你念菩萨名亦复如是啊！菩萨虽然系有感应，但系亦都要念啊！我哋念菩萨名先至成就机感，咁啊然后先至有灾难之时，一心念菩萨名先至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咁啊讲到此处。时间已到啊，咁啊向下问唱，扶于明日。